至翌日早上八点，提供被铺及睡眠地方俾有需要人士。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十二点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手下留情，秋风起。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秋风起，干燥的天气就扑面而来啊！梗系要注重保湿啦。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祝大家有一个滋润嘅秋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 即系我觉得梁礼勤录呢啲特别系好啱嘅， 系咪好有少女嘅感觉？ 所以何铿揾你录嘢系啱嘅， 集结音乐嘅力量。 我都真系，唉，算啦，都系唔讲。 之后 嗱，你嚟评下你啦。我头先讲嗰样嘢， 我都系揾你录噶。 佢系咪俾翻美金你啊？ 唉，我都想啊，等钱使啊。喂，阿一，似乎你好似好等钱使喎、 啊， 你系咪想录啊？ 可以啊， 你想录可以话俾佢听啊。 哦，系啊，得不过都系出美金俾你，可能要去柬埔寨攞，你自己谂啦 吓。系啊，咁喺啲园区里面啊， 一个都好努力咁要跑数呢期系咪？因为因咩事啊？ 嚟緊屋企都有啲改動啊，即係有啲裝修上嘅嘢啊，有啲電器要添啊，所以都計緊條數，都有啲棘手。咁今日翻到公司都有同事見我拎住把拉尺喺度度嚟度去嘅喎， 好似阿咪賴師傅嗰位驗樓嗰位咧，我哋嗰陣時訪問過係咪賴師傅成日突然間 醒唔係啊， 詹常 啊，詹 常係係咁啊，唔係，我係純粹喺度度，因為有啲有個朋友幫我做屋企嘅一個設計，或者佢會幫我訂傢俬。咁佢就純粹 係咪意我念切理想啊？ 唔係，跟住之後佢 十幾年， 千幾 project 到而家都歷歷在目。 有睇到嗰啲某個台啊，知我哋講咩？ 咁然後就佢今日就大概話俾我知個尺寸啊。佢同我講個嗰叫 display 櫃啊，即係個玻璃櫃咧，就大概一米。5-4左右嘅一个阔度咁样， 系 display 柜我嚟做咩噶？ 哦，而家个啲人嘅屋企一定要有 display 柜噶，我觉得好奇怪。 摆下啲相啊，摆下啲玩具。 同埋咧，我有研究过呢样嘢，因为我好中意睇下詹 Sir 验楼啊，咁样嗰啲，即系或者有啲新楼介绍嗰啲，因为 佢攞铁锤敲啲地砖。 因为睇楼啲 program 好好睇噶嘛，咁咧我就发现真系噶，似乎系咧。新一代嘅家庭咧 ，display 柜系唔少得嘅，除咗系因为佢哋有好多嘢想展示俾大家睇之外咧，仲有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就因为啲屋企咧有好多一啲你用唔到嘅位啊，即系嗱，你摆个柜，我嚟装衫唔得噶嘛，你要有一定嘅阔度，你先可以做到呢件事噶嘛，咁但系嗰度又有少少位。但又唔知可以我嚟做乜？ 吉咗埲墙又唔知点算好？ 吉咗啲嗱，嗰埲佢又唔系净系埲墙，佢仲有少少嘢晾出嚟咁样，咁可以做啲咩咧？咁咪 就做个柜啦， 系啦， 就订做，通常喺装修之前就已经订做咗个柜啦。 因为咧，譬如可能佢间屋而家嗰个设计好多咧，比较细啲嘅单位咧，好窄啊！你唔好话净系计嗰个位置，其实成间屋都会比较窄嘅时候，咁点咧？咁所以 display 柜嘅出现咧，就成为咗必然之选啦。 系啦，咁然后个朋友同我讲话，个阔度咧大概1.54米左右啦，1.54米， 一米五四好高啊， 唔系啊，阔度啊，即高就去到顶啦，而家 话我系一点。我是1.56米啊！我寻日度过，我寻日都 哦，你嘅身高系1.56米， 一米五四好多喎。 系啊，咁但系1.54米即系几多？咁我就唔系好有嗰个数字上嘅概念， 五尺咯， 系。 唔系嗱，啲人教嘅以前咧，我哋学十进制嗰阵咧， 手踭咁咧，对手掌嘛。 一米等于3.3米，咁一米大概几多咧？就由门锁至到地下嗰个高度。咁如果嗰度系一嘅时候，咁你自己计下一。再加多一半咯， 系啦，咁我大概冇呢啲概念，所以我就真系攞咗把拉尺喺度，大概自己拉得哦咁阔哦，好啊咁样，咁就哦好咁样，咁然后就开始即系好多呢啲数字上嘅又要计啊，即系例如哦嗰度就20cm，做啲咩好啊，或者嗰度就唔知几多哦，摆唔摆到个柜啊，摆唔摆到个书架，咁啊好多数字上嘅嘢就烦恼紧咯。 有冇发现人生即系长好多知识咧？ 有，因为除咗呢个嘅家具之外，另外一样嘢要留意嘅就系呢个嘅电器啊。 系 咁啊，有去睇到一啲嘅电器谱，发现啲电器 比我想象中再进步得快好多。 同你细个嗰啲有冇一啲好明显嘅分别呢？例如吓，即係譬如我哋以前细个呢係好需要有挂喺个墙上面嘅风扇。 係。 但係呢而家仲需唔需要呢？请问。 而家冇挂喺墙上面嘅风扇亦都买少见少啦。 係啦。 而家啲风扇已经係跟晒 D 字头嗰款尽量做到冇扇叶啦。 即係动喺度。 中间插隻手入去嗰啲、你唔明啲风点解会吹出嚟㗎 嘛。佢下面个摩打唔知点样转出嚟啦。但我话个功能上啦。 把鬼。 你知唔知 但系啲功能写到好吸引喎，又除甲醛，又空气清新，空气调节，再加埋唔知乜嘢，令到我觉得哇，而家啲电器咁劲啊！ 但系佢重点系你会唔会换佢里面个滤芯先？ 我要换滤芯噶，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咁佢咁多嘢， 我觉得传统嘅良好多啊，发发声啊！ 嗱嗱，呢个系咪我唔知？但系咧讲开咧，你咪啊一哥讲开呢一个咧，即系插只手入去咁样，咩事都冇咁掹翻出嚟嗰啲咧。我最近见过一个都系咁样插只手入去嘅，但系我冇留意佢系咩牌子。其实系一个电蚊香嚟嘅。 咦，真系日新月异啊！系啊， 蚊香咁样啊，都几得意啊！ 系啦，咁你得到啲咩嘅新嘢咧？吓， 哦，仲有一样嘢叫水波炉啊， 水波炉 好似叫水波炉 啊， 水波炉啊，炉头嘅炉， 系。 咁就细个嘅时候，大家个概念哦，焗炉焗炉啦，咁有个焗炉，好似可以整下蛋糕啊，焗下啲。 咪楼下有几条管嗰啲嘛，橙色会发热嗰啲嘛， 焗个火鸡啊，焗个 pizza 啊咁样啦。咁然后开始后屘又开始有啲进化咗叫光波炉嘅嘢啦。咁由光波炉又再变下有啲叫微波炉嘅嘢啦。 唔系微波炉先个光波炉。 咩叫光波炉啊？ 光波炉咧， 你净系透系咪叫透明啊？玻璃嘅， 玻璃嘅， 你望到只鸡喺里面 喺度转嘅， 转完之后 唔系焗炉嚟嘅咩？ 佢同焗炉有少少分别嘅。 佢用嘅嗰个 function 即系微波炉就用微波， 系啦，微波炉嘅微波， 系啦， 光波炉 又用光波， 哦， 应该系咁啩，我唔知啊。 笛子魔童用嗰个系咪光波啊？ 笛子魔童嗰个系我唔知道，咁但系跟住之后开始仲再早多，我谂十年前有啲叫蒸焗炉嘅嘢， 系就好兴嘅， 系啦。咁然后我发现呢排我就系行入去，本身仲喺度纠结，哎死啦！我要买个焗炉，又要买微波炉，咁啊两样嘢又要揾地方，即系再睇摆边度嘅时候。嗰、那個售貨員就話：，不如你考慮啊， 先生你勾咗啦，你需要嘅嗰個貨品，而家已經唔再出嘅啦， 叫水波爐， 係 佢就係利用一啲，因為平時我哋蒸嘢咧，就係將啲水咧蒸到去蒸氣，即係加熱到蒸氣100度嘅時候咧， 整熟啲嘢， 整熟啲嘢，但係佢話佢會將啲蒸氣啊再加熱。令到佢变成超细粒嘅水分子，佢加啲嘢食，系啦。除此之外咧，佢都有焗炉嘅效果，亦都有微波炉嘅效果。咁你买一部机咧，就等于买咗三部机啦。 即系佢又做到蒸， 又 做 到焗， 焗 又做到微波炉嘅效果。 但系更重要嘅系咩呢？佢系比所有头先讲嘅嗰三样嘢咧，都系出嚟系更健康嘅。 哦，系啊， 系咪咧？ 因为更加无油。 呢个系引述售货员讲 嘅，系啦， 并唔代表真实嘅。 系啦，因为咧每出一个新嘅唔同嘅一啲叫做气 电器 嘅时候咧，佢其中一个卖点永远都系话俾你听，比起前朝嘅嘢系更健康。 系 啦，即系譬如我哋以前可能哦，你咁样煮唔得，梗系用微波炉啦。用微波炉之后又发明咗啲唔知咩。新嘢嘅时候，微波炉其实唔系最好嘅，咁最好就 系 呢个啦。咁即永远系健康呢两个字咧，都会加埋落去嗰个电器上面 嘅。咁啊，一哥，你有冇即系心动或者甚至乎落搭咧？ 哦，我心动咗噶，我系拎咗佢一个 catalog 翻去再睇。 咩价位啊？ 我谂比一般嘅焗炉或者微波炉贵1-2千元嘅。咁但系当然即系翻去而家，你知道我哋好多时买呢啲电器都会先睇下 啲用家报告啊， 用家报告啊，开箱片啊，然后再睇下个评语先再决定。咁但系就即系暂时好似嗰个叫做效果或者啲人嘅评价都好似唔错，咁我就考虑啦。咁啊纯粹系考虑紧究竟系边个牌子或者咩型号咁样咯。 但系你有冇留意嗰啲人佢即系譬如你 上 网 啲咩嘢食？ 佢上网佢会试俾你开箱咁样嗰啲咧，咁佢系咪被 sponsor 咗噶？ 我冇太大留意呢样嘢，系啦。咁啊，除此之外仲有一个叫衣物护理机。 系， 又系一件好嗱，原来一件好， 咪山门有咩 UV 射出嚟，同埋、 有 死光， 有啲 杀菌嗰啲啊嘛， 有啲震动震够600次， 有镭射啊嘛， 嗰个发现原来而家啲电器真系比我想象中再多好多。 咁呢一个咩啊？死光发射器， 衣物护理机 系死光发射衣物护理机，咁佢系。 点样用嘅呢？ 衣物护理机呢，就係例如有啲衣服你不能攞去湿洗。 係。 例如可能係毛衣或者大褛或者西装褛。咁但係你喺疫情严重嘅情况下，你又不能可能即係出完街返嚟你要洗㗎嘛。咁、就可以摆嗰部机嗰度啦。嗰部机呢就会用一个60度嘅恒温呢，再加上啲 UV 同埋佢每分钟震动600次呢，喺度熬走啲污糟嘢嘅，然后再最尾就蒸一蒸， 臭味系整唔走嘅。 哦，系噶， 我唔知道啊，问下 啫。嗱，总之佢就话，嗱，我有问过嗰个售货员嘅，佢话咁啊，有啲咩系整唔走咧？佢话，哦，如果你有污渍嘅话咧，就整唔走。 即系整一瓶茄汁， 系啦。买呢件衫俾你嘅太太嘅心意咧，整唔走咧。 同埋我嘅，同埋我嘅负 债，我买呢啲， 同埋我嘅负债整唔走。 嗱，即系。其实真系嗱，我觉得 真有牌，呢、這个真有牌。 人人都会去到呢个岗位。早几个月啊，当小弟喺度介绍紧嗰部鼻毛剪接器嘅时候啊，大家都系用一片耻笑嘅角度，话买埋啲无谓嘢。而家一哥咪又买咩啊？衣物 唔系，我系行过见到啫。 唔系，我想嗰样嘢啊，刘伟恒，你咪话啲咩啲气味整唔走啊？ 我唔知啊，我问下啫。 唔系，因为咧，话说系咁样嘅 ，N 咁多年之前咧，咁我就喺呢、這个伊丽莎白体育馆，即系啊，咁咧嗰阵嗰个年代，其实都有啲日本 artist 嚟香港开 show 啊，咁样啦。咁咧 喺台上表演衣物护理， 唔系啊，即系啊嗰次系边个我唔记得咗。总之咧就有一班好似 Johnny's 嗰啲僆仔咧就跳舞咁样啦，咁所以有一大棚人，咁啊好多衫啦。跟住咧我嗰次咧就系要负责咧就系去呢个叫做处理衫嘅嗰个 section 嗰度咧就负责做翻译嘅嗰个年代。咁跟住咧，哇！我真係驚為天人，我見到佢 set 咗一嚿嘢出嚟，其實咧就似係一，嗱我唔知道你嗰個咩死光殺射，唔知咩咩俾嘅機嗰個嘢係點樣啦，係啦，咁咧佢咧就係一個好似一個膠咁樣啦，即係拉拉鏈，即係好似個 marquee 咁樣嘅，你咁樣諗，好似個 marquee 咁樣，然後咧好啦。啲衫咧，哇！啲僆仔跳完之後咧，成身濕曬，好臭嘅啲衫，跟住就懟咗入部機度，拉埋拉鏈，然之後撥撥撳掣，就勁完一大輪之後掹翻出嚟，一毫子味都冇，新嘅一樣。聽日 呢個就係嗰啲衣物護理機啦。 跟住聽日咧，佢又再著上台。再跳過 咁神奇， 係啊， 真係。 只不過而家 其實真係一毫子味都冇，啲僆仔就仲係好臭嘅，但係啲衫冇曬。 而家個分別就係究竟，因為阿勤嗰只係舊款，唔好話舊款啦，其中一款嘅設計就係 真係舊款啦，幾廿 年啦。個機喺下邊啊，你就拉起個膜， 係啦，拉住個拉鏈。 咁而家啲新款咧，就直情好似一個衣櫃咁樣，一個智能衣櫃咁樣嘅效果去做。 哦，我知個分別應該就係因為佢係 portable 嘅，佢要帶嚟香港用。你嗰個就真係 set 喺屋企。 所以其實真係。考虑紧嘅，阿刘生你都可以考虑， 拎过嚟睇睇。 唔系因为咧，我真系觉得好神奇。 问下买两件有冇特价先？ 因为嗰个年代咧，我都觉得好神奇，因为大家都会谂，哇！啲僆仔跳完之后成身烂臭汗，真系好鬼臭噶，成间房。咁佢啲衫点算啦？你唔带得咁多翻嚟，你干洗你都冇理由咁快搞掂噶。佢真系摆落嗰部嘢里面，揿咗一轮拎翻出嚟新嘅一样。 因为佢嘅理论系杀菌就去咗啲臭味嘅。 系啊，真系冇臭味。我想讲。 咁对于嗰啲譬如我哋喺加拿大嗰度流露出嚟嘅一啲汗啊，诸如此类嗰啲，咁佢呢个衣物护理机又能唔能够可以去除到嗰啲嘢咧？ 理论上系得嘅，因为嗰啲臭味大部分都系细菌嗰度而嚟嘅，佢可以有个除菌，有啲 UV 有啲。 咁即系唔使洗衫？ 但系因为佢容量比较细啊，可能每次可能大概洗四五件或者五六件嘅啫，咁始终不能代替。因为例如可能佢有讲，例如可能好似毛公仔，可能包包馒头嗰啲毛公仔，你又不能抌落洗衣机入边洗，可能会缩水或者变形，咁你就摆喺嗰度，或者你个枕头你用得耐啦。咁然後個枕頭個心其實可能有菌嘅，咁就擺入嗰部機嗰度蒸一蒸。 佢講得啱啊，因為嗰啲上台嘅舞衣你難免都會有豬片。 哦，咁係啊， 豬片你擺唔到 耐。好少可見到梁禮勤同埋阿姨好似一唱一和。 我剛剛見到啫。 我諗住認證埋佢啲咩老會嗰度做噶啦。 喂，學多樣嘢。喂，其實我講真，我真係覺得係每一行都有佢自己本身嗰個智慧喺度。 喂，同埋係真嗱，老老實實 入咗行，你識好多嘢。 喂，同埋咧，其實最後你買唔買，真係嗰個服務員，我哋快即係英文中國人嘅英文啊，香港人英文 sales 啊，佢把口說唔說服到你？ 係 最後就呢樣嘢。 同埋仲有你問嘅嘢，佢能唔能夠即時俾到一個解，即係解答一個答案你，然後你又信佢同埋服佢嘅。 一哥，你真係有前途。我頭先即刻而有啲 佢又服咗， 想買 佢服你啫，唔係話嗰個服啊，兩樣嘢嚟嘅，係。 喂，新年拎嚟望望喂， 有啊，有人 send 咗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 喂，真系几得意噶， 讲啲用家意见嚟听听啊吓。 呢个系咪就是水菠萝啊？ 系啊系啊，呢个光菠萝， 呢个光菠萝， 你睇我哋几空虚寂寞，城市人一见到呢啲嘢，大家几开心。 我哋唔识嘢啫。陪 我追，来又去，这些路，抬头望，门外有树已长高，我静静听风，观世事飞舞，跟岁月拥抱。感激我遇到，时光如潮直退，不怕雨平凡共老，那少年藏在日记簿，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事与非？然后睁开两眼，便活到这种年纪。若然为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千言用我赠你，找到豁达和大气，偶尔才怀念上世纪。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事与非？然后睁开两眼，便活到这种年纪。若然为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用我赠。别活到开始叹气，尽情用一生开个玩笑，到最后松一口气，天色优美，还有着你。 久违咗嘅一把声音啊，亦都系曾经系我哋嘅手下留情访问过嘅对象啦。 系 陈晓东嘅这种年纪啊。 你记唔记得咧？东东嗰阵同我哋讲过咧， 叫做阿东啊，唔好叫做东东啊。 唔系啊，系好笑嘅。佢系话咧，佢住嗰个屋苑咧，就有一个外籍嘅小朋友，咁啊一路同佢玩咧，玩得好开心。点知突然间有一日，佢小朋友介绍小朋友个阿爸俾佢识啦，吓、啊！原来你老豆是许冠杰啊，咁好好笑啊！嗰次系啊， 系哦，即系佢应该识咗 阿 Sam 哥， 即系佢个老豆系 Scott 或者系 Ryan 啊，系啦，系啦，咁啊， 笑死 啊！系啦，咁啊，至于呢啲电器嘅嘢啊，我哋头先讲嘅咧，即系并不含有任何嘅商业嘅成分。 系，但我哋自己 我已经 send 咗 send 咗一个埋啦， 我已经 send 咗个 send 咗喺个 group 嗰度，系我哋四个 group 系啦。咁啊，例如 呢啲嘢，梗系介绍俾老。 因为我哋其实喺咪后，我哋一路听住阿东东唱歌，我哋好有兴趣继续讨论。 真系何生先至系真真正正啊，摆得落 又有位摆，系啦，当算系咩啊？手指咩一点？ 十厘两单呢啲机， 闹树叶机都买得起啦，真系。好啦，讲下正题先，一阵间翻嚟咧，就有我哋继续延续上个星期啊。 一展一驚心嘅訪問啦，即係盧偉光阿光哥， 係 大家又可以豎起留耳仔留意啊，今晚咧佢會唔會被嘟？ 嗱，尋晚就嘟得好勁嘅。今晚是怎样呢，大家就洗衣恭听啦， 手心飙汗啦。好，再回来有我们今个星期的嘉宾卢卫光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冠病毒确诊宗数持续回落，新增7218宗确诊，再多10个病人离世。中秋节假期后，连同滞后数据，学校共呈报2886宗阳性个案。另外，葵涌耀琪颐养院暨日间中心呈报共14个院友同员工染疫。在玛格烈医院留医的10岁确诊男童，情况由危殆转为严重，可以自行呼吸。院方将安排磁力共振为男童检查脑部。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确诊数字仍然高企，可能需时至少两星期才可以判断疫情走向。在 Mira 演唱会意外中受重伤的舞蹈员李启贤，现时在伊丽莎白医院神经外科病房留医，情况已经由严重转为稳定，卫生指数稳定。李启贤父亲李成林在社交网站发表声明，表示谢却所有捐赠的好意，认为在责任人未有妥善处理之前，所有捐赠都为时过早。另一方面，据了解，负责调查的警方西九龙总区探员执行法庭搜查令，下午到有份参与制作的两间公司协兴隆和艺能工程一共5个地址搜查。粉岭皇后山一个建筑地盘，去年7月一个工人切割在地坑内的工字铁时，工字铁倒塌并击毙另一个在地坑内切割板桩的工人。涉事的宝华建筑营造有限公司、瑞荣建筑有限公司、新联铁器工程有限公司和一个承建商因为违反相关规例而被检控，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罚款8万至13万不等。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大批民众通宵在安放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灵柩的圣吉尔斯大教堂外排队，等候入内吊唁。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将会稍后在安妮公主的陪伴下，由空军专机移送至伦敦白金汉宫，之后一日转到西敏宫安放，被民众瞻仰大约4日。国葬今个月19日在西敏寺举行。另外，英王查理斯三世和皇后卡米拉抵达北爱尔兰，他们在居住的希尔斯伯勒城堡外和民众会面，之后接见当地政治领袖。在英女王国葬之前一日的星期六，全国在晚上8点默哀一分钟向英女王致意。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但有烟霞。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同埋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6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今个星期至下星期初，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星期四最高气温达35度，风势微弱同埋有烟霞。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秋风起。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秋风起，干燥的天气就扑面而来，当然要注重保湿了。祝大家有一个滋润的秋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 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唔好净系挂住睇佢啲肌肉好、啊，听下佢嘅心声。 不怠慢，越用尽方法避开孤单，越是觉得孤单。 Anson Bean 今次由零开始尝试填写歌曲中 rap 嘅部分，作品想表达嘅系，无论几外向嘅人都好啦，都有攰或者唔想见人嘅时候。作曲曾柏君，填词 T-Rex Anson Bean， 编曲 Chris， 监制周石汉。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五位 ，Anson Bean OMG On My Grind。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我系刘德华，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打赢呢一场疫战，过翻平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一提起佢，就会想起佢嘅一字马，仲有佢饰演过无数次嘅大恶霸。有请中环影坛数十载拳拳到肉锐不可挡卢卫光。你屋企主要是讲咩话呢？ 潮州话。 我讲潮州话。 我潮州人嚟嘅。 啲咩籍咩 系啊？我揭阳潮州人嚟嘅。 啊，咁即系你喺辽国嘅时候都系讲 潮州话、 潮州话、 国话同埋国语咯。 咁、哦、你啲广东话几时学噶？ 嚟、哦、香港话好惨啊，一句都唔识嘅。 即系初初嚟嗰阵你系唔识嘅， 一句都唔识。 咁、哦、阿光哥，你头先话你同你阿哥一齐去磨咖啡嘛？啊、你得两兄弟。 哦，唔系啊，我屋企好巴闭嘅，八兄弟姊妹，四男四女。 系你排第几啊？ 第七。 哇，即系、 你系拉仔嚟嘅，系咪拉仔？ 系拉仔， 拉仔啦，即系有个妹。 哦，咦，咁拉仔系咪心得阿爸阿妈嘅欢心咧？ 梗唔系啦，住大嗰个住石嘅话，嗰阵时潮州人 哦，系长子， 长子， 系咁。 但系我哋冇呢啲嘅，我爸爸妈妈冇呢啲嘅， 即系都 friend 嘅，其实大家都。 我哋啊，即系香港嘅生活，我就知啦。咁喺辽国嘅细路童年嘅生活有咩玩啊？有咩做啊？就踢波咁样啊？ 打篮球咯，乒乓波咯，羽毛球咯， 系 踩单车咯。其实同其他细路仔一样，但系只不过我哋冇钱啫嘛，买唔起嘅。 嗯。 单车一架又一家人踩咯，即系呢啲嘅生活就系循环噶啦。哦，有时哥哥着完啲衫，诶、 哎， 重新咪俾细佬咯， 系一代咁样传落去，系啊， 冇乜话好似富贵嗰啲冇啊，嗰、那个年代啊， 嗯、 有个啊成日饮咖啡嗰个阿伯嚟嘅，好好人嚟，佢、 嗯、 送咗只表俾我，我喊咗成个礼拜啊， 哎呀， 开心到啊，未见过表咁滞嗰阵，即系嗰个年代咧，讲紧六啊几年前，哇，只表仲行得咁，哇，你明唔明啊？ 但系又开心嘅系咪？ 开心，哇，大佬有只表，大佬， 即系我意思嘅生活啊，虽然 开心，开心，开心，开心， 因为大家都一样噶嘛，你身边所有人都， 即系又唔知道咩叫做有钱啦，或者咁讲啦吓。 你又可以咁讲，因为我哋嗰阵时净系睇电视都冇电视睇嘅，隔篱屋咯，攞支可乐过去，喂，开电视俾我睇啊！ 哦， 请佢饮可乐，佢先开俾你睇嘅。 系系，好矜贵啲嘢。 系啊，如果佢开，我哋去睇佢就炸第三门，几衰嘅你话。 系有支可乐佢就唔闩门。 哦 ，OK， 系 系你几时开始对武术啊、武打啊、拳啊嗰啲有兴趣咧？ 李小龙咯、啊。 嚟香港未噶？ 未， 即系嗰边识李小龙， 系啊， 哦， 好巴闭噶， 系， 我日日就哇练腹肌，练到日日翻学校叫人打我，打我腹肌， 但系你冇师傅噶喎，系嘛？你自己练啊？ 练腹肌好容易练啫， 即系嗰啲咩？ 即系你先得， 啊， 跟住叫人打你， 嗰阵时又瘦，打我，啲同学好细粒啫嘛，咁你知佢有冇料噶嘛？佢打同下次唔会叫佢打啦。 好嘅成啊，好聪明。 打我，仲要有女同学喺度嗰阵时先叫打。 哦，顶住，好劲，系。 有冇试下你只手？完全系李小龙年代。 点解你咁崇拜李小龙咧？ 喂，呢个又唔知道，可能系自己中意动作，因为嗰阵时李小龙电影系动作啊嘛。 系。 但系如果你文戏嗰阵时，我哋嗰阵时睇系边个咧？系恩珍啊，嗰、那个年代系好 四哥啊嗰啲啦， 好劲噶嘛，睇到啊，冯宝宝啊，一到李小龙入嚟之后，文艺片我哋都唔睇啦。哇，邵氏五虎啊，焗啲鸡肉茶油啊，哇，癫噶我哋嗰阵时。 咁有冇正式开始学噶？ 有，我去学嗰阵时，我系学跆拳道， 都系喺辽国。 喺辽国，我去学嗰阵时，我好衰嘅，我同师傅讲，钱我照俾，冇帮我考带，我永远都要白带。 吓，点解咧？ 喂噶嘛，要白带几打得啊？ 呢招高喎，即系山寨王。 系 系系， 咁啊系啦，就咁咯，就好开心咯。哇，每日翻嚟就打住嗰碌柱绑住个麻绳， 系 跟住踢脚啊。 嗯，即系阿光哥个底就由跆拳道开始噶啦。 系， 同埋啲腹肌， 同埋泰拳。 哦， 因为我屋企后边个 后院啊， 村屋后院 系。 有啲打泰拳玩沙包咁啊，成日去偷睇佢哋踢沙包。 系咁但系学嚟为咩啊？嗰阵时 冇啊。第一，因为李小龙哇，一个打几个， 好有型， 系啦。咁、你唔知嗰时电影拍出嚟噶嘛？好、多。咁我到后期真系有用、后期真系练咗之后，即系有啲第二个村嚟我哋个村哈哈霸霸成日恰我哋。诶、欸，真系有用喎、我就真系嚼走佢哋喎。 啊，真系有呢啲嘅， 有噶， 真系隔篱村过嚟呢度， 隔篱村嗰啲过嚟，咁见到我哋，唔系踢会要啊，譬如攞啊，见到我哋种嘢，咪搣嚟食啊，或者啊攞我哋啲嘢啊， 吓吓 虾我哋咁。喂，阿咩又嚟啊？成日嚟呢度虾，爸爸唔系啊嘛？ 等我嚟 一下咪咩啊咁啊，打咯！我真系赢佢哋喎，但 系 有练过嘢噶嘛？你冇练过嘢，你咪死咯！ 你唔好让我净系得 系啦， 喺度啊！ 真系打咯， 系 系啊！ 啊，你条白底有用喎，诶，个靓仔白底啊， 系啊， 点知一脚搞掂 佢？真系打 啊！ 有佢教晓我哋，唔系东亚病夫过嚟夫，都可以做翻自己，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唔要睇死自己。有佢教晓我哋，唔系东亚病夫过嚟夫。都可以做翻自己，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唔要睇死自己。公元2000年，中国5000年，60年前呢度曾经出过一个人，大家又知唔知道？佢又做过一啲事，行过一条路，令到全世界嘅人都知道乜嘢叫做中国人。中国精神，佢拍过电影4、5部，透过活动嘅影像、荧光幕上前所未有嘅动作、速度、拳脚、道路、哲学角度、无分角度，用现代嘅电影制造，向全世界解释中国功夫文化，又行咗一条新嘅道路。截拳道、大懒堂今次喺呢度，净系想你做翻一个似样嘅中国人，可以学人，唔使下下抄人，只好就用心去消化人。你点做？试下又问下呢度，点解又有一班失败嘅人，唔知自己人，成日走去扮其他人？有佢教晓我哋，唔系东亚病夫过嚟夫，都可以做翻自己，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唔要睇死自己。有佢教晓我哋，唔系东亚病夫过嚟夫。都可以做翻自己，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唔要睇死自己。一个大中华，一个李小龙，每一个中国人唔系佢觉得骄傲。西洋拳剑柔道咏春不派唐腿12路，各门各路各式各样每一种招数，佢都用纸笔去记录低。 低，唔使做乜嘢门派嘅徒弟，底以无法为有法，你自己就系最好嘅方法，要真正表达你本质，只系最积极嘅武德。佢拣咗呢条路，佢又行出咗呢一步，创立咗一套拳法叫做截拳道。佢嘅主张做人要有自己嘅态度，唔可以墨守成规就原地踏步，成日企喺度，不过谂住唔走去做。做又谂咗条歪路，想做就去做，但就最紧要行正路。授予截拳道，连音插眼佢一定唔做。唔要欺骗自己扮假鬼，唔三唔四你小龙精神不死，中国人唔会忘记。唔要欺骗自己扮假鬼，唔三唔四你小龙精神不死，中国人唔会忘记。 咁啊，由嗰阵时开始就醉心于呢啲即系武打嘅嘢啦。但你冇谂过，即系第时会嗱，即系肯定冇谂过拍戏先啦。 冇 谂过上擂台打。 打擂台咧？ 冇 都未嘅。 冇完全冇谂。都冇谂过， 系咁谂住做咩噶？嗰阵时 冇啊，读书咯。 读完书咧， 读完书咁爸爸妈妈 走， 爸爸妈妈谂住哦，有钱送你边度读书咪去咯，唔去咪又冲咖啡咯。 哦，即系本来谂就系咁嘅。 系啦，生活好简单噶。 系咁发生咩事？有个咩转变令你开始走上擂台啊？然后就再嚟到香港咧， 走佬啊。 嗯， 因为嗰阵时啊，辽国变动啊嘛， 系， 即系类似暴动啦。 吓， 咁啊要走咯。嗰阵时好似系。应该系越南入侵啊，咁我哋咪要走咯。走嗰时我哋着数啲嘅，因为嗰时辽国系法国嘅殖民地啊嘛，咁我哋又可以免费嘅法国。 哦， 但系一定要入啊难民营，喺泰国入难民营。咁我哋咪要成家人走，咁成家人走嗰时候，哇好惨，咁啊 book 嗰啲泰国嗰啲船，一架船坐十几个，咁啊坐到一半咁啊查牌。 哦 咁查埋你要带金去充公你同埋坐监㗎嘛。 吓金啊 金吓唔得㗎。 我哋要带金走㗎嘛。 喔、哦、 金条啊。咁屋企储返几条㗎嘛几条好值钱㗎嘛。 咁但係点解有金要坐监呢 你有钱人㗎嘛。 喔、哦。 即係喺辽国你而家过嚟係过嚟有浮㗎嘛唔係佢唔 係难民。 喔、 哦。 咁你有金做咩一查原来你偷渡买假证件或者咩。 喔、 嗯。 哦 见到妈妈攞嗰两条金抌落个河嗰度，哇！ 哎、 所以而家咪讲我好多金嘅， 系 咪讲 即系好多人走嘅时候就掉咗啲金， 掉多过我哋十倍都有。 哦， 咪讲好多金噶，好多值钱嘢嘅。嗰阵时就走过嚟啦。 喂，阿江哥几时得闲去泰国走翻转啦？ 唔系走翻转，跟住去卖 闹啊！ 打下嚟工我嘛， 闹唔到嘅，嗰啲系泥沙， 即系藏晒落去下边， 藏晒飘走嘅，一路去唔得。咁啊，翻嚟咁啊，过嚟 即系去咗泰国啦。当时 喺泰国啦， 嗯， 但系冇入难民营，咁啊喺啊亲戚屋企住， 嗯， 住之后咧，咁啊。跟住再嚟香港，嚟香港再申请去法国，咁好啦，咁就咁啦，一路咁。 哦，谂住咁嘅。 系啊，谂住嚟到香港好多家姐啊、姐夫都喺度住啊嘛，咁啊方便啲啊嘛。 系， 咁啊嚟到香港，哥哥喺法国住嘅，最大嗰个，咁啊申请我哋去法国，咁啲证件出晒啦，系得我同妈妈去嘅。咁有个哥哥就喺香港嘅，同埋姐姐。咁啊，好啊，唔去啊，咁一去到咁上，同埋爸爸，到咁上下买机票啦，我妈就喊。喂，你做咩又要去又啊？唔系啊，法国好冻啊。 嗯， 因为我哋好惊冻嘅。 哦，因为惯咗， 系真系啊。 咁阿妈一喊，咁啊唔去得啦。佢唔去我就唔去噶啦。 嗰阵时你几多岁啊？ 十八岁咯， 系 十八九岁。咁啊，三次到啦，两三次买咗机票都唔去，咁啊改期。咁我不如咁啦，冇去咯，喺香港住咯。咁我哋又決定咗喺香港住咯。 哦， 本来为咗媽媽咯。本来我去咗法国噶啦，可能而家坐紧监都唔出奇噶喺法国。 点解咧？ 坏啊嘛。 咁又唔会。 咁啊，变咗喺香港住咯。 哦，但系反而咁样喺香港就杀出咗一条属于卢慧光嘅人生路啦。 都可以咁讲，好所以我成日同我啲仔讲嘅，你所得到嘅嘢同埋要发生嘅嘢都系整定嘅。 系。 我喺嚟到香港冇学过拳，乜都冇，做大街嘅。 大街即系嗰啲 tour 街嗰啲， 系啊， 即系带啲泰国游客。 我因为你识泰文， 我识泰文。泰国嚟到就带佢哋去买嘢， 即系大笪地啊 吓，唔系太低级啦，上机铺啊买表啊，我哋有佣收啊嘛，咁啊你买完之后我哋有佣收。 哦，即系你最初嚟到香港就系做呢个工作啦。 唔系之前就唔系之前做工厂先。 哦 最好就系转咗做大街就开始转变最大。 系。 以前我做工厂啊。 做咩工厂 我做啊你而家食饭个电饭煲嗰块碟系我打出嚟㗎以前。 哦。 嗰塊鐵即係 即係你要做 底 嗰個鐵， 哦，成個煲啊， 嗰個。 个面定系里面啊？ 入边嗰块嘢同埋出边嗰块铁。 哦哦哦！ 我喺啊，而家将军澳 系 将军澳以前系厂嚟嘅，全部鞋厂啊、木厂啊、乜厂啊，全部都系垃圾站啊，全部嗰度。 系 我就喺嗰度做，嗰阵时仲未起楼啊。 哦， 讲紧系 四廿几年前啦，应该 唔止啦。啊，四廿几年前啦，四廿几年前。 系即系可能系七几年咯。 系啦，乜啊？八零咧？ 八零到 七零啊？七九啊？八零咧？ 系 我七八零香港嘛。 咁跟住就喺嗰度做， 喺度做咗几年咁啊，做做下咁啊，咁啊开始出翻嚟做啲嘢，咁啊开始啲人唔够大街啦。喂，雷光出嚟帮手好唔好啊？好，咁做做大街啦。哇，咁啊多 收入好好多喎， 好过之前一个 double 啊嘛，以前千几蚊啫嘛，咁啊出嚟做。 狼滔滔，未途尽我的脚步。尽风波永没完，路弯弯，未来是那一个梦？夜空空，怎可有空虚这样浓？是否不甘心的奋斗，总必有丰收？是否必要运气才可找到转机？是否这一刻的最爱将不再更改？几多次努力过才活出自我？还是雨偷抹掉，愁点点，嘴已张开，却没言。情痴痴，或全是我的幼稚。梦匆匆，一转眼已昨间漫长。 再做做下，突然间有个我亲戚又系做大街嘅头嚟嘅，但系佢喺机场做嘅，咁啊有一批泰国拳王过嚟香港打，佢嗰日就唔得闲，咁佢打俾我，喂你出嚟帮我手，帮我带嗰班拳手得唔得？哇吓，唔识噶，我话我唔系你帮手两日得噶，带佢哋上馆打拳， 哦， 就咁啦，带佢哋上去，之前我喺嗰个馆练嗰个苏师傅个， 嗰、那个拳馆， 咁啊上去练之后。原来那又是拳王来的，好劲的意思。 我以为你说你打低晒他们。 好劲的，咁我带他们去咁比赛，咁苏师傅苏龙师傅就说，喂你以后上来这里操拳啦，我不收你钱啦。哇，咁有免费。咁、 哦、 我先接触返我以前所练嘅跆拳道啊，练泰拳就返嗰间拳馆喺大角咀。喺大角咀。 又 喺度练，因为唔收我钱啦。咁啊，免费练。 哦， 嗰阵时我开始想去练拳嗰时，你估我几多磅？ 几多磅啊？ 208磅。 哦，你肥仔嚟噶？ 肥仔嚟噶，好食好住噶，我做大街。 系喎， 泰国佬食十餐，我食十餐噶啦。 哦， 200几磅啊。 咁练咗拳之后咧， 我踢嗰啲沙包嘅师傅，喂，你以前练过咩？几好、啊。我以前细细个练过。喂 ，OK， 得闲上个擂台啊？喂。咁正打拳有钱㗎嘛。咁一路喺大角咀嗰陣时桥都未起好啊，嗰条桥啊，嗰啲车桥啊，日日就喺嗰度跑步，六个月入面减咗60几磅。 哇，即係变返140磅啊。 係啦，就打第一场拳赛啦。 哦，喺边度打啊？当年第一场。 湾仔囉。 即係医馆 囉。 哇， 係啊。 如果大家有睇古惑仔呢， 係啊， 入面嗰啲啊。 即系嗰啲拳赛啊， 拳赛咧就 系 嗰啲，嗰啲有块嘢笠住啊， 系啊。 咁你 第一场拳赛嘅成绩系点样啊？ 诶，讲你都唔信，香港历史嚟噶，唔使打都赢。 因为咩啊？ 对手唔够胆上擂台， 真系 吓、啊，真噶？ 点解咧？见到你个台型系嘅， 病咗，佢话病咗，因为嗰阵时宣传得我太犀利。 哦， 有咩金边拳王，有咩何啊缅甸拳王，有咩 辽国？话你系啊？ 话我系 吓、啊，但系你未从来未上过擂台打噶、 啊？宣传啊嘛。 O K， 我系泰国人啊嘛。 系系 哇，呢个金边拳王啊，一个打死人啊咩？ 系 宣传到， 但你知嗰啲嘢从来你都冇做过嘅， 梗系冇做過。 喂，好正啊呢、這个宣传， 即系整到你同演艺圈真系扯上关系 啊！因为想去攞咗个杯又有钱收， 唔使打。 咁就现场嗰啲观众谂住睇拳噶嘛，点知冇得睇？ 冇得讲啊！佢 唔打嘛， 唔打嘛，病咗嘛。 咁佢一日有好多场嘅， 八场九场 系咯。 哎哟， 咁唔睇你睇地，我都系新仔嚟啊嘛。 系， 咁你开唔开心咧？攞咗个杯， 梗系唔开心啦，冇得打啊嘛。咁、 啊、 你要打，你先知道打擂台系点。 同埋知道自己实力去到边。 好多朋友会买飞去睇你。 哎呀，激死啊！真系，咁又系喎呢个。 胜之不武啊！ 系啊， 好啦，咁正式第一场真系打嘅拳赛， 哇，都几光荣。我赢咗对手，佢断咗个肋骨。嗱，嗰插咗个肺嗰度，我听我管个教练阿苏师傅讲，因为我 K.O. 咗佢嘅，佢中咗我个膝嘅，佢话而家未过到危险期，哇！我屋企日日我拜地主，喂，大步揽过，佢希望佢大步揽过，如果唔系我退出啦，我以后都唔打拳，我希望佢冇事。之后早唔知六点几七点几，跟住师傅打俾我，哦，佢醒翻啦，过咗危险期，哇！我先瞓得觉。 你系觉得良心过意？ 梗系喂，大佬，我唔系心入边打死佢嘛？嗰、那个年代点会 运动嚟嘅啫？其实都只不过 签生死约噶嘛，我哋要 哦要签噶， 梗系要签啦。十八岁以后又要自己签噶啦。 系 啊，咁啊，哦，佢请翻咁啊，哇， 就继续打啦， 继续打， 系 系。 咁、但系你打嘅时候会唔会都有呢啲担忧噶？ 冇、噶， 即系上到去就唔会啦。 打拳一定要，尤其是而家年轻人，一定系六亲不认。 系一定 千祈唔好话谂有啊善良嗰啲，喂，我谂住赢紧佢噶啦，少啲两拳你就濑嘢。 嗯， 打完做好朋友，另外一件事。 系系， 因为你唔知佢几时个拳中你，或者翻翻转头你中翻佢，佢中翻你噶嘛。 嗯， 打完先赢咗，哦，举手攞杯，诶，好朋友。 嗯嗯， 通常做咗好朋友噶。 梗系做到啦，冇受人噶。 哦，冇受人嘅， 冇受人。 因为你知啦，我哋睇嗰啲拳片，大家全部咬牙切齿，同埋谂住攞你命噶嘛，全部都其实唔系嘅， 唔系嘅，唔系嘅。系啊，但系你做咗朋友之后就打唔成嘅。 哦， 系有呢啲。 最好就唔好，最好就唔好再对啦。 就有咗呢啲嘢喺度啦。 哦， 最好大家冇识。 系 冇做好朋友哦，咁你同嗰间馆见面打招呼又好简单啫。 系 哦，咁啊第日打都冇问题。 嗯， 但系你变咗好朋友食餐饭啊，饮杯酒啊，咁第日打啊，打唔到个水准啊。 嗱，呢啲就系辽国拳王话俾你听嘅啲心得啦。 金边拳王嚟噶咩？ You must 上场无父子， 记住金边拳王话你知， 千祈一定要六亲不认。 但是打交就冇啦， 我谂起古惑仔嘅太子 啊，太子哥啊，好啦，咁啊未完噶，诶，转翻嚟继续有啊金边拳王嘅访问啊。 天气方面，受一股干燥嘅大陆气流影响，华南沿岸普遍晴朗。在晚上八点，台风梅花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华东沿岸。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但有烟霞。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6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今个星期至下星期初，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星期四最高气温达35度，风势微弱同埋有烟霞。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游船可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了。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只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啦。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我哋今个星期继续嚟一啲比较难少少嘅东西，就系喺一个英国文学嘅巨著17世纪《Paradise Lost》失乐园里面揾一啲好值得学习、好值得记得、好值得背嘅一啲文笔好靓嘅啲句子。今日同大家睇一个句子咧，其实两句就系我嚟鼓励一啲人去继续去奋斗嘅一啲句子。佢话 ：Awake。Arise or be forever fallen. Awake, 起身了，醒了。Arise, 个人企起身了，或者从这个睡在这里的状态弹起了， okay? Or be forever fallen. 如果不是，永远就会一沉不起，就一路呢是沉沦下去了。Okay? Awake, arise or be forever fallen.留意个句子个节奏，亦都系我哋之前讲嘅一个 blank verse 嘅写法，一个所谓 iambic pentameter 嘅写法，系一个轻重轻重轻重句子，而呢个句子有五个重音。听一次 ，awake, arise, or be forever fallen。OK， 系咪好型呢个句子？再嚟多一句，呢句咧佢话。A mind not to be changed by place or time， 不是一个完整句子来的，是一个坚定的心智。 A mind not to be changed by place or time， 不理你在一个什么地方，不理你在一个什么时间，你的心都是不会转变的。是不是讲一个很有毅力的人，都是写得很漂亮的一个 phrase， 也都是值得大家记住它的。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大家好，我是卢维刚。 仲有一樣嘢我好想知嘅就係、是、阿、光哥頭先你講過，你以前喺寮國嘅時候，你完全一句廣東話都唔識，嚟、到香港你話好辛苦，咁你點樣學你嘅廣東話咧？ 睇電視啊！ 我靠， 嗰陣時做緊《上海灘》 哦。 嚟到香港我係冇諗住定居噶嘛，本來去法國啊嘛。我第一日攞完行李喺機場離開機場喺九龍城啊，我住喺觀塘。要廿八楼 嘅，唐楼嚟嘅， 系啊，唐楼，唔系唐楼，系嗰啲楼，但系都系冇呢个，咁啊两百楼啊，咁啊第一晚冲凉我已经想翻泰国啦，我想走佬。 点解咧？点解咧？ 即系唔系话香港唔好、啊？因为香港有香港嘅特色噶嘛。个厕所，香港嘅厕所，即系我喺泰国嘅厕所，等于香港嘅一间细房。 哦， 咁我入到去冲凉，一开门入去后边啊嗰、那个花洒隔篱摆个药箱。哇！ 即系呢度有坑到个手针 爆晒，系啲手流血啊！一出嚟，我妈问：做咩你流血？我唔系啊，我撞到。 哦、 我冲凉企喺度装，我唔系啊，喐惯咗啊嘛，哇，化翻碱啊！ 系， 又好大镬。 即系香港太细啦，啲环境系。 同埋嗰阵时我哋咁啊，屋企多人啊嘛，同大家姐同埋姐夫同埋啲仔女就一齐住。我哋住嗰度系八楼嘅住。应该我讲系差唔多八百尺啦，但系好实用嘅，四四方方，我哋可以瞓几多个人？二四，差唔多瞓十一个人。 系八百尺， 十一个人，十二个人，我就同阿哥瞓厅，我就瞓饭台嘅。咁我咪喺度谂咯，我话死啦，我系咪应该翻泰国咧？ 系咯，泰国咪好地地咯，而家嚟到瞓饭台。 唔系瞓饭台唔紧要，因为你要等酒嘛，你唔知道等到几时啊嘛。系啊，咁喺度就咁样谂咯，即系咁要慢慢适应哦，适应，咦，又几好喎。咁好啦，咁啊揾到份工啦，唔识广东话噶，日日睇电视。咁喺观塘红桃道翻工， 系 就喺间啊。工厂做手袋，女人嗰啲手袋以前好兴嗰啲布啊，嗰啲线，每一次搭 lift， 我唔知喺十几楼做嘅，每一次搭 lift 我就面对碰墙嘅练壁，因为唔识广东话嘛， 哦， 好惊人问我嘢，一问嘢两个人我都绑鞋带嘅， 哦， 我系惊人问，我可以食一个排骨饭食两个月， 因为咩？ 因为我净系识讲排骨饭， 哦， 好多观塘红桃道嗰啲， 佢食糖啊， 唔系。食糖边度够胆入啊？入去问你买咩？ 系问你，系 快餐车。有排骨，有鸡扒啊，有啊嘛。一系问屋企排骨饭啦，你去到你阿排骨，哦，排骨饭咁啊？咦，呢个叫排骨饭。一见到鸡髀啊、鸡翼啊、其他卤水都唔够胆讲，唔识啊。 系。 跟住有次隔篱话：啊，唔该，喂，俾个鸡髀饭啦。嗰个就叫鸡髀饭。 即刻学， 即系两个月后终于都食到第一个鸡髀饭啦。 两个月啊，排骨饭叫到嗰个熟晒。喂，你食下其他嘢，你唔厌嘅咩？我心入边我够想食咯。我唔识讲嘛，而家我都唔同你沟通唔到。 系，但系所以你所有嘅广东话都系睇电视啊，咁样学。 睇电视系，同埋翻到去啲人成日同你广东话咯。 但系听下， 系啊，听下咯。最大得着个广东话就喺河东啦。 哦，嗰阵时你都未讲得太熟嘅。 哇，成日笑我嘅啲人。 哦，系咩？ 你想唔想打佢笑你？ 喂，我有讲过嘅。喂，有啲唔熟嘅朋友，我有讲佢噶。我话你同我讲泰国话啦。我哋成日笑我。我都系学紧啫嘛。即系唔系佢。即系又唔系特登去笑到你嘅，我唔系咁讲啊！我哋教我咪得咯，你点解笑嘅？ 系， 我教你泰国话，我有冇笑你啊？ 吓， 冇噶嘛。 即系你喺河东做嗰阵都仲未系流利广东话嘅。 唔系噶，河东系阿蒋金介绍我入去做嘅。 蒋金就 系即系亚视嘅一位演员，即系肥肥地嗰位。 点解你会识到阿蒋金前辈咧？ 亚视拍啊做特约啊嘛。 哦，就嗰个咁啊？点解去咗亚视做特约咧？ 啊，有个我嘅教练洪志成 系 去打西洋拳嘅，同埋打埋泰拳同一间馆嘅。 系 佢话喂。入嚟拍下戏啊，就咁样入去拍。 哦， 之后拍下做下临时演员咯。 哦， 临时演员咁啊， 你真系纯粹为咗玩同埋赚少少钱啦。 系啊， 嗰時好勁噶，大佬八十蚊一日， 即唔使講對白噶嘛？ 唔使噶， 因為你講唔到噶嘛。 唔係講對白我都唔講啊，我俾其他人講。 係咯， 係啊，我真係叫隔離嗰個講我喂喂，有啊有幾句嗰啲咩？你去邊度啊？你講啊，我唔講嘅。 啊，其實阿光哥都有你細膽嘅一面噶， 唔識講噶嘛。 但係你點同嗰啲頭先你講嗰啲咩阿洪師傅啊、阿獎金嗰啲傾偈咧？ 有时咪讲唔淡唔淡嗰啲广东话， 即系识少少噶啦，个仔 讲埋国语啊嘛，咁国语我识噶嘛， 哦，系系， 做耐咗识啦，咁啊奖金啊，喂，你打拳做保安啦，我哋，咁佢同我讲唔系保安啦，咁样介绍落去做，咁啊做， 哦，咁先落咗去， 系啊， 咁你嗰啲仲咁嗰阵时仲有冇再打拳比赛嗰啲噶？ 即系同期， 哦冇啦冇啦 冇啦， 冇 啦， 系啊，河东嗰个年代就冇啦。 哦， 系 啊，最后一场八号风牛打唔成就冇打啦。 哦， 我本来打一个日本拳王啊嘛。 系，阿光哥，你最巴闭嗰一场比赛系攞咗个咩咸头噶？咁有冇呢啲嘢噶？ 冇嘅，以前冇呢啲嘅。 吓， 系打完就赢咗又 攞只杯咁攞啲钱， 攞只杯攞啲钱，咁又再挑战第二个。哦、因为我嗰个年代个磅数非常之少嘅，香港得嗰度五六个嘅啫，145磅。 系 啊，我哋嗰间馆都占咗成四个啦。 哦，咁嗰阵时喺即系譬如喺演艺圈当中，仲有边个系打拳噶？即系譬如陈慧敏老师嗰啲打打。 陈慧敏师傅都系啦。 吓、 啊。阿迪威哥啦， 迪威哥都系嘅， 迪威哥都系打曾经打过擂台噶。咁啊，嗰阵时 Billy 都未拍戏，阿 Billy 哥都未拍戏， 都打嘅，已经系。 佢打 WK， 打 WK 喺加拿大。 哦， 冇争失嘅嗰个年代，佢嗰个年代 系 啦。咁啊，系咯，冇乜其他啦，冇乜其他拍戏嗰啲打嘅。 哦，咁啊，你打 total 打咗几耐啊？嗰个人生， 即系打拳喺擂台上， 两三年到啦。 咁短嘅就原 来，因为冇磅数啊。 哦，我冇对手啊，咁样 又唔可以讲话冇对手嘅，即系 对手少啦， 少系啊，系啦。 咁啊，跟住就去咗河东啦，就接翻去头先就 开 头讲啊，佢识到啊李秋贤哥哥啦，吓，跟住就辗转间就入咗电影圈啦，就嚟到今日啦。 赶走心中抑郁，点起心中鼓舞，高呼打到悲哀，打到今天苦恼 ，Fighting Man，Fighting Man。踏入舞蹈一见终于普天知道，追赶心中此刻的不知之数 ，Fighting Man，Fighting Man，Fighting Man， 终有未如意，我也愿尝试，紧紧握你手，一起天天冲刺，终有未如意，我也愿尝试 ，Fight，Fight，Fight，Fight， 只管闯。不必伤心祷告，逆着毅力知道终于一天得到 Fighting Man Fighting Man Fighting Man， 点起心中鼓舞，高呼打到悲哀，打到今天苦恼 ，Fighting Man，Fighting Man， 踏足路途一见终于普天知道，追赶心中此刻的不知之数 ，Fighting Man，Fighting Man，Fighting Man， 终有未如意，我也愿尝试，紧紧握你手，一起天天冲刺。终有未如意，我也愿尝试。Fight，Fight，Fight，Fight，Fight， 只管闯，不惊辛苦。逆着实力，可知不必伤心祷告。逆着毅力，知道终于一天得到。Fighting Man，Fighting Man，Fighting Man， 看着心中抑郁，点起心中鼓舞。 校长的命途战士， 命途战士 ，Fighting Man，Fighting Man， 最适合形容阿光哥 ，Fighting Man，Fighting Man， 听日继续有卢伟光， 卢伟光。 拉屎一集啊！ 拉屎一集啊！ 頭先阿蕭師傅話佢嘟咗一下，佢成個彈氣啊！我哋慣咗噶啦， 昨晚 先勁啊，大佬！ 好在咧，昨晚就唔係啊，師道師傅我唔掉鐵，如果唔係真係個心血都少啲都唔掂啊！真係嚟一嚟啊！成 我哋啊，好似一個。一个访问啊，经数次 QC 啊， 冇错啦，即系剪完之后掟出嚟，喂，大家帮手睇睇， 系啦，命都冇啊，真系， 即系要听得好小心啊，如果唔系我哋呢个集体负责制有嘅， 好，听日过埋听晚先讲呢啲， 但系其实又好好听，好期待会发现。 有啲人仲问紧我哋有冇诶嗰个 原版啊 嘛， 系啊 ，unedited version 啊，呢啲啊，系话啦， 整个 director's cut 俾你啊，全部系有嗰啲嘅， 光哥 系咪想要啊，师傅？哇！ 一眼俾你啊喂，好啦，咁啊嚟到今日呢、這个想讲嘅题目呢、這个即系 so call 叫一手准备啦吓，咁啊即系呢几日咧就大城中嘅热门嘅话题就系关于即系英女王嘅逝世，想讲咩？ 我想讲呢一刻嘅城中热话系9:3啦。 咩意思啊？ 哦，系啊，搞啲嘢咁啦， 都有少少关系啊，即系我哋 搞啲嘢咁。 冇错，咁我哋即系呢一辈啊，即系吓，即系97前 嗰件事都系预准噶嘛，系咪都系佢预准噶嘛？ 冇错啦，即系 边度有啊？ 我呢啲97年已经即系出世同埋懂事嘅人咧，咁啊一定系少不免都离不开有英女王嘅，即系呢啲。即係你周圍都會見到㗎啦，即係譬如話嗰啲郵票啊，嗰啲銀啊，同埋、即係我細細個已經成日經過頭入去嘅英皇預準賽馬會啊，但係呢啲咧，咁我啲就經常都有。咁同埋咧，嗱，因為咧我就住呢個港島區嘅，咁港島區咧，如果大家知咧，就特別多嗰啲街名咧，係同即係啊英國嘅嘢有關嘅，即係譬如咧，又特別係我活動嗰一帶喎。嗱，咁我就喺北角讀書啦，所以咧我係經常喺英皇道。即是一大盘船啦。 诶、你有冇研究过㗎？即是 咩叫 嗱、 啊、 因为你自出娘胎嗰条路已经叫英皇道，你会唔会对佢啊 都会问阿妈嘅。但系英皇道。 即又唔会话太过特别会有兴趣㗎系咪呀细个嘅时候。 咁都系问嘅细个。 我讲完我算啦咁诶唔好问啦咁你又唔问 嘅。譬如到而家阿馒头包包都冇问过我边个系庄士敦㗎。 系啦，即系因为系啦， 天尼斯咁冇问噶。 因为 我以前仲以为系嗰只酒，所以先有呢条街添，系咪先？ 其实我都系咁啦，就点解我咁样问咧？因为我接触嗱，我唔系住港岛区，但系我哋作为一个新界区。荃灣衛星城市嘅居民嚟讲我好自豪噶，我觉得成为衛星城市系一件好巴闭嘅事嚟。我哋何尝唔系有大轮子夫人分科诊疗所？ 系、哦、啊，咁佢六星治通肺科疗 院。系啦，即系大轮子其实系咩嚟嘅？嗱，你最初你系冇研究冇理，因为嗰样嘢你自出娘胎，佢已经出现噶啦。所以你就会觉得啊，呢个人个名佢姓戴嘅，但系点解个名咁难写嘅咧？罚抄就惨啦，咁样嘅咋？只系限于咁样就冇特别留意 咯。甚至乎你而家问呢一个年代嘅，譬如可一哥啦，可能都清醒少少啊。譬如再后生啲嘅，咁佢哋以为坚尼地城，即系因为坚尼地啊嘛。 系啊， 坚尼地。我有段时间唔系有段呢排咧都有铺人咧，就系睇翻香港嘅 典故啊嘛， 唔同地名嘅典故啊。咁我咁啱就系阿队长话斋咧，我就睇咗自己住个区。我先发现哦，原来个名系咁嚟嘅，因为咧， 你讲英皇道啊？ 唔系康山啊。咁、我就系咁啱就系睇咗 Facebook 咧，间唔中例如有啲80-90年代回忆，咁佢就会弹翻60年前嗰张相。 呢啲好好睇，系啊，呢啲好好睇。 我睇。咦， 一个石头嚟噶嘛？ 真系一座山嚟嘅，康山真系一座山。我由头到尾系以为因为个屋苑。先叫康山， 整个靓啲啦，人哋有康城咁，我哋唔系有康山， 又日出又盛啦， 康桥咁样咯，系啦。 咁然后我上网睇康山嘅典故，我先知哦，原来因为当时有个人叫有个康字系佢嘅名，咁就用佢嘅名嚟命名嗰座山，咁嗰个地方就叫康山，同埋以前嘅电车原来兜上去。 系啊， 再兜翻落西湾， 佢系有条暗车上去噶嘛？ 系啊，我而家哦，原来咁，咁我就开始 行而家太古城嗰边嘅，即系戏院嗰边嘅， 即系大吉城嗰 边，冇错啦， 系 啦，咁啊，所以即系，譬如我细个去我幼稚园咧，系翻罗便神道，我以为系因为同嗰个啫喱， 啫喱系啊，冇错，冇错，你唔会特登谂噶嘛？ 咁啊，所以即系都同我息息相关嘅。咁嗱，我自己咧，即系对于皇后大老东咧系有特别嘅感情嘅，因为咧喺呢个节目当中我都讲过啦。咁以前咧逢星期日咧，我爸咧。就会捉我去饮茶嘅，咁个饮茶嘅地方咧就系喺皇后大道东一度一栋嘅，曾经系香港最高嘅建筑物叫合和中心。咁以前咧佢就有一个酒楼叫合和城嘅。咁啊，对于饮茶咧，我哋呢啲嘅小朋友就梗系毫无兴趣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会即系去到我谂我10岁到啦，我就已经可以。 即係阿爸同阿媽喺度嘆緊報紙嘅時候咧，我同我細佬就可以搭 lift 落嚟，即係太古城好得意嘅，越氹氹轉啊！啲 lift 咧好得意嘅，唔知有三樓 唔係太古城啊， 合和城係唔住啊，合和城嗰啲樓咧，即係嗰啲 lift 啊，唔好意思啊，啲 lift 咧即係唔知點樣搏嚟搏去嘅。OK， 好啦，咁啊。喺皇后大道東咧，就有兩個地方咧，我哋經常盤踞嘅。一個咧就係喺合和中心門外，以前咧就仲有一檔好大檔嘅報紙檔。 嗯， 咁大家知啦，即係而家啲報紙檔就即係賣嘅嘢，即係已經係飲品啊，即係香煙啊， 同埋好唔報紙噶嘛。其實報紙檔 咁啊，以前都係嘅，但以前首先咧，佢有好多啱細路仔睇嘅雜誌啦，同埋有一啲啱我哋嗰個年紀嘅玩具仔。嗯卖下嘅，咁啊，即系嗰啲，譬如水枪啊，唔知有啲嘢飞出嚟啊，咩 又把剑咧，或者 剑仔啊，系啊，嗰啲啦，嗰啲 唔系或者倚天剑都有嗰期兴， 冇错啦。咁啊，呢个就第一个盘踞嘅地方。咁再大多少少咧，我哋阿妈获准，即系准许我哋去过马路咧。其实喺皇后大道东而家嘅即系大约我谂系即系嗰个系咪叫利东街嘅起吊街附近啦。咁以前系有一堆旧楼嘅，咁啊喺个 corner 位，其实有一间好大间嘅玩具店，就系嗰啲旧式嘅玩具店啦，即系门口系挂咗啲水泡啊，中秋节就一大堆灯笼啊，即系嗰啲咁。嗰间玩具店咧，我系成日去装。第一个原因就因为咧，佢有一个好大嘅玻璃橱窗，即系 display 柜啊。咁咧，嗰啲咩高达模型啊，咩超市要菜啊，嗰啲咧，就佢一会摆晒啲盒喺个 display 柜侧边。咁我哋就成日咧，即系喺个街口嗰度装嗰啲嘅玩具嘅。咁因为其实买一盒模型讲紧都要二三十蚊最少啊，即系最平嗰啲最低 grade 1:144嗰啲都要成咧，即系廿几三十蚊嘅。咁我哋系要储好耐钱先买到嘅。咁但系咧，我同我细佬咧就永远咧好似咧。即系人哋嗰啲叫咩 window shopping 咁样样啊，我哋就永远喺度睇，哎呀，如果可以买呢个好啦，买呢个好啦。 有冇柜喺度近乎舐嗰个玻璃啊？ 差唔多啦，系系啦。咁啊，直至到几时？我记得即系嗰间玩具店啊，即系喺皇后大道东嗰间玩具店，我第一件同埋永远都记得我买嘅一件好重要嘅玩具就系买咩咧？就我终于储够钱买我第一人生第一副嘅变形金刚，就系柯柏文啊！哇！我好記得呢個印象係十分之深刻嘅，因為嗰陣時咧啱啱咧喺亞洲電視咧就有呢個變形金剛卡通片做，我已經覺得哇好勁啊！嗰啲貨櫃車會變機械人嘅，咁而當時咧即係唔知係咪孩之寶，即係買孩之寶嘅變形金剛嘅模型係好貴嘅，即係講緊咧仲要比嗰啲即係日本嘅模型仲要貴好多嘅。咁我係同我手儲咗好耐錢，然後就買咗嗰個柯柏文翻屋企。哇！我系玩咗好耐嘅。 咁唱盘变态盘，你讲得系好劲啊！ 咩啊？ 你头先话货柜车变机械人啊？ 你好难回答，咁啊好难答你啊，大佬。即系所以皇后大道东咧，其实对于我 换咗好多你嘅旧日的足迹啦。 好啊，真系要揾阿 Luke Sir 先得呢单嘢。 今日我哋真系互相交 枪 火， 睇嚟你嗰部咩除尘 护理机要买啦， 真系要买呢单嘢。 系咩死光啊？咁仲有。 首都是经典来的。蒋少光加上罗大佑，歌名叫做《皇后大道东》，记录了我第一部变形金刚柯柏文， 还有淑梅姐的旧日的足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一个26岁女警怀孕37星期的时候，怀疑因为妊娠毒血症要催生，在伊丽莎白医院生产之后，子宫大量出血，接受三次止血程序之后不治，死因庭展开言讯。死者丈夫说，陪同太太在2016年10月6日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太太怀疑患有妊娠毒血症，院方判断太太子宫成熟，适合生产，为她催生。她在诞下女婴之后感到气促和头晕，血压大幅下降。当时在场只有三个助产士，她当时获通知太太子宫无法自行收缩，要接受切除子宫手术。院方翌日为太太开腹止血，两日之后再做止血手术，其后心脏停顿，最终死亡。一个助产士作工的时候说，死者子宫收缩不理想，产道渗血，注射子宫收缩针，但情况未见改善。当晚到场处理的一个妇产科医生作工的时候说，经胎盘牵引之后，确认胎盘完整脱离，但死者子宫收缩乏力，检查之后发现子宫颈和阴道并没有撕裂，超声波检查亦都未见有明显残余物。死因裁判官指出，最终显示有残余物，质疑医生有没有看错。医生回应说，他会认为是看错，亦都同意或者低估流血情况。在 Mirror 演唱会意外中受重伤的舞蹈员李启贤，现时在伊丽莎白医院神经外科病房留医，情况已经由严重转为稳定，卫生指数稳定。负责调查的警方西九龙总区探员下周都有份参与制作的两间公司协兴隆和艺能工程一共五个地址搜查，其中是位于红磡晋升中心。警员搜查至晚上八点几，将多箱植物搬上客货车然后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前往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离世签悼言册，表示深切哀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864点，跌5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29点，跌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9，日元144.17，瑞士法郎0.961，加元1.307，人民币6.927，英镑对美元1.156。欧元对美元1.003，欧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3.69美元，卖出1703.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但有烟霞。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6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今个星期至下星期初，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星期四最高气温达35度，风势微弱同埋有烟霞。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秋风起。 大家好，我是阿一。秋天是不少恋爱开始的季节，亦都是不少爱情终结的时候。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 嘿，今次衰咗，你下次再嚟咯。祝你有一个充满爱意嘅秋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手下留情。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 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科举发生舞弊，雍王勃然大怒，冯妻吴主动谏言，认为呢件事可以由封兰式负责审理调查。究竟舞弊案背后有咩阴谋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为你找来男子篮球社区杯夺冠的珠海书院，讲下三人篮球的热潮。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30至6:00，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 晚上时间9:37，大家好，继续手下留情。我哋呢半个钟头继续咧，就延续住刘伟恒嘅嗰种气势噶。 关咩事咧？气势啊！ 呢种气势咧就系、我谂咧，即系其实呢期咧，大家都睇好多啦，即系关于英女王佢离世嘅呢、這个呢件事啦。咁、因为即系距离佢国葬嘅都仲有几日嘅时间，咁一路咧，其实每一日嘅新闻你都会 look 住睇到好多唔同嘅嘢啦。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咧，就即係引發咗啊！我哋都係講下我哋譬如細個嘅時候接觸嘅英女王是什麼呢一回事咧，咁樣。咁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對於我哋嚟講，個影響最大嘅係咩咧？就係、是、英女王壽辰，我哋可以放假，即係呢一個咧。 知㗎？ 有冇㗎？你嗰個年代 有冇咧？我 search 下先。 你97后？ 唔係，佢93、92噶嘛，阿欣係。 哦，可能 92咁我幼稚園。 有嘅， 因為咧細個嘅時候咧，嗱我本身我自己嗰本手冊咧，學生手冊，咁佢就有一欄咧就係、是、寫低咗放假，即係公眾假期嘅日子，唔計嗰啲咩星期六日咁樣嗰啲啦，公眾假期嘅日子，例如係嗰啲咩， 重光紀念日、 中秋節翌日啦， 係冇錯啦， 係啦，即係嗰堆咧聖誕啊咁嗰啲咧，咁你每一次咧你攞住本手冊嚟睇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好開心，因為哦幾時有放假啦咁，而其中一個咧大家都覺得好著弱同埋唔知點解嘅假期咧，係英女王壽辰嘅，即係因為大家都覺得啊，點解即係大家知道英女王究竟係咩一回事啦？咁但係啊，佢生日我哋個假放都幾好喎，即係個心態係咁樣嘅。咁然後啦，即係一路落嚟，譬如頭先劉偉恆講嘅好多街道嘅名都係同皇室有關啦，又或者係同啲港督有關啦。咁又冇特別去探究嘅，甚至乎係。到長大咗之後咧，其實都係即比較上年紀大咗之後，你先至會走去發掘翻一啲嘢，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名咧？然之後慢慢去揾，哦，原來咧嗰條街名嘅嗰一位朋友，原來以前都係 N 咁多屆之前嘅港督嚟嘅喎，咁啦，以前一路都唔知嘅。好啦，咁但係喺眾多嘅建築物同埋街道上面，對我自己覺得嗰個影響最大嘅係邊一度咧？ 其實伊麗莎白體育館， 嗯， 因為呢一個地方咧，除咗係一個體壇嘅聖地之外咧， 亦都係你揾錢嘅地方， 你亦都可以咁講嘅。咁係一個睇 show 嘅地方嚟， 係。 咁好多嘅演唱會咧，以前未有紅館之前咧，咁其實都會擺醫館做噶嘛。咁我好記得一樣嘢嘅，首先講咗先啦，即係回應翻阿一就係我揾錢嘅聖地咧。 其实是红馆。 其实我是从来没想过我自己能够踏足医馆的台板的。 啊、我有没有做过 一直以来都没想过，你真的问多一万次都没想过，小的时候没想过原来自己有机会站上去。无论是做运动更加不用讲添啦。咁参与活动亦都冇呢个諗法，但係、哦、原来大个咗之后呢真係有机会可以踏足佢哋嘅后台，然之后企上去台板去做一个 MC。咁我觉得係有一份满足感喺当中嘅。咁、好啦。当然啦，即係讲到演唱会呢，我唔知道刘伟恒你有冇去医馆睇过演唱会。 我第一次睇 Beyond 都系医馆㗎。 係啦， 真的见证啊。 係啦，类似系嗰一啲啦，即 係。系咪真的见证唔系啊，再前一个啊。真的见证好似去咗红馆，我唔系唔记得啦。总之系第一次睇 Beyond。 係啦，即 係 呢，其实香港个分野就系话，当你可能未真系咁够力量企喺红馆嘅时候呢，你就擺醫館啦，因為紅館跟住下一格就會係醫館咯，即係計人數啊、代表性等等啦嚇。咁但係咧，對於我嚟講咧，其實有幾個演唱會咧，我係好想睇，不過我睇唔到嘅。一個叫做西城秀樹嘅演唱會，佢當年係擺喺醫館嘅，因為當時未有紅館。 嗯。 咁嗰陣就係啲姐姐就覺得哇，西城秀樹好靚仔啊咁嗰啲咧，咁間中又會聽到佢嘅歌啦，咁所以啊，好想睇，因为嗰个期间嗰个年代八十年代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唔少嘅日本 artist 嚟香港开 show 噶嘛。咁啊，嗰阵阿妈都唔会放你去睇啦，咁细个。 系。 咁然之后另外一个咧，我好想睇嘅，去到最尾我都只系睇到《欢乐今宵》，就系 March 嘅演唱会啦。 哦， 嗯。 March 应该系八四咁上下嗰啲咧，就系、是、唔大唔细嗰啲时间。因为我有个同学系好中意 March 嘅，咁但系佢就有买飞去睇 March， 我哋就好羡慕，因为都唔系你可以消费到嘅一啲偶像嘅 show 嚟噶嘛。咁所以咧 ，March 同少年队一齐上 EYT 嘅时候咧，我哋就有睇兼且录低咗咁啦，不停 loop 啦咁样。咁跟住好啦，另外仲有一位朋友嘅演唱会呢，嗰陣係好想睇，但係去到最尾我都係冇睇嘅。原因係咩呢？就是、因为嗰陣我储緊钱呢就要去读书嘅。就係佢嘅演唱会。 哎呀，佢都係喺醫馆嘅原来。 喺醫馆嘅係啦。但我真係冇諗过。 哎呀，呢首歌好鍾意。 当初我想睇佢，点知后尾佢舐咗我老公。真係諗極都諗唔到。点解会咁嘅呢？呢首我 好中意佢噶， 好多人中意。 作品，可以话系其中一首我最中意嘅工藤静香，歌名叫做《来自嘴唇嘅微弱》啊。微弱啊，喂，咁样嘅，嗰次嘅演唱会咧，虽然冇睇到啦，咁但系咧，我记得嗰阵咧，而家上网 九三 系啦，咁但系咧上网其实系揾得翻佢嗰次嚟到香港宣传啊，嗰啲行程嗰啲嘢， 真系， 除咗佢企冧咗个启德机场之外咧，跟住咧，原来后尾睇翻先记得啦。 一个启德唔系港督嚟噶，系我继续 系啦。企谂咗启德机场之后咧，佢系去咗新城电台接受访问。哦、你知嗰阵嘅新城嘅直播室咧，其实系玻璃噶嘛，即系个商场里面，所以出面有好多哥哥嗰啲咧追住工藤静香，由佢一落机开始追住酒店，追 即 系 嗰啲姜糖啊， 即系好似你咁样嗰啲咧。 我冇啲 咁嗰啲哥哥。咁咧佢咧就直情系喺嗰个玻璃嗰、那个，我唔知系直播定系录音。即系上网揾得翻嘅，咁佢哋就喺出面咁样。 边个访问佢当年？ 应该系陈小芝啦，如果冇记错嘅话，哦、应该系啦。当年系因为小芝系做日本嘢噶嘛，咁咧佢哋就好兴奋咁样望住里面，成个工藤静香坐咗喺度。咁、你见到有啲位咧，就系阿工藤静香系非常之优雅咁样咧，就冇望出面啦。咁但系咧更精彩嘅咧就系、佢见到出面有好多人喺度咁热情咧，佢走埋个玻璃嗰度贴到好埋同大家 say hi。哎呀， 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难得。 我哋有阵时都做呢啲嘢噶，有阵时咧以前咧港台系有，仲有人嚟， 我哋同隔篱嘅司徒师傅做呢啲嘢 唔系，以前咧即系疫症 参观嘅就 系啲即系耐唔耐就有啲热心嘅市民咧上嚟参观香港电台嘅。 系啊，我哋扮忽忽噶嘛。 系啦，我哋扮忽忽同埋星星咧，就系因为佢哋望入边咧，觉得我哋睇入边， 系啊， 有人讲嘢噶，你睇下佢哋。 系啦， 咁我哋就会扮翻嗰啲 拗身拗势嗰啲俾佢哋睇，希望可以令到。佢哋有賓至如歸嘅感覺。係 冇錯啦，因為咧，我曾經我唔知道你中意工藤靜香嘅，因為咧，首先你同阿木村先生嘅關係，我哋都心知肚明啦。 我嗰陣中意佢，我唔知佢原來同我中意埋同一個人啊嘛，你明？ 同埋因為我覺得咧，嗰個年代咧，即係應該係女仔係唔會中意工藤靜香嘅，喺我眼中啊 ，OK 嘅， 係啦。咁因為譬如喺我嘅男校圈子當中咧，邊啲人會中意工藤靜香咧？就係、周慧敏、杨采妮嘅 fans 咧，即系呢个 type 嗰啲人咧，佢哋就会中意，即系譬如楼上就买杨采妮嘅二楼相，落楼下嗰啲即系日本铺就买工藤静香嘅细碟，嗰、那个年代就系咁嘅，所以喺我眼中咧就全部都系我嗰个年纪嗰啲即系痴心少男咧先至会中意工藤。 唔系，但系工藤静香咧，佢系吸引到啲中意有型嘅女 fans 嘅，我觉得，因为咧当时最 hit。走音片最 hit 嘅两位偶像，一个叫工藤静香，一个叫做中山美穗嘛。咁如果中意工藤静香嘅咧， 后宵仲有酒井法子系啦。 系啦，工藤静香又同酒井法子好 friend 啦吓。咁中意工藤静香嘅咧，你就会觉得中山美穗太斯文啦，太正路啦，系啦。咁 所以我系属于中山美穗嗰 type 嘅，即系 你又话中意工藤静香， 唔系咁我 咁点啊？ 你知我哋呢啲一网打尽八达 fans 系咪先？ 明白，所以咧系中意有型嘅嗰边嘅女 fans 系会行去工藤静香度咯，同埋佢啲歌系真系得。 就一个音乐起咗，原来 系唔系？ 嗰次我哋由伊丽莎白楞到工藤静香，我都真系哇，好联合国呢单嘢。 转头再楞去另外一边啊，系啦，因为提起英女王嘅离世，即系好多人唔同人有唔同嘅。 楞咗工藤静香同埋柯柏文，真系唔好意思啊。 即系唔同人有唔同嘅一个回忆喺入边啦。例如有啲朋友咧，佢系细个住爱民村啊。咁所以佢對於英女王最大 愛民村係啦， 佢話真係見住嗰次係一大班人喺嗰度啊，或者剩啊咁樣，所以佢對於即係呢個嘅英女王嘅回憶咧。就喺愛民村嗰度 啦。我覺得好型，你與有榮焉噶嘛。我參觀我個屋村啊，咁嗰啲啦。 係啦，咁啊去到小弟啦，咁啊小弟92年出世，即係英女王對於我嚟講咧，就兩樣嘢嘅，最簡單嘅兩樣嘢，第一就係嗰啲硬幣啦，同埋郵票嘅啫。咁去到時至今日，有時我見到咧，我都會儲起唔捨得用嘅，即係無論係紙鈔， 因為由70年代小弟出世嘅年代開始，到。上个星期都有人讲话，第时呢啲硬币就会好值钱噶， 大好多。 系啦，咁所以我有储一啲即系旧嘅邮票啊，或者即系钞票啊，钱币咁样啦。咁但系即系我喺度脑海即系睇新闻嘅时候，我脑海喺度谂啊，英女王嘅样系点嘅咧？喺我脑海入边，我就浮现起 罗兰车 嘅样，咁亦都好合理嘅、哦。因为真系 所有英国教育展、英国唔知咩移民嗰啲广告都系罗兰车。 系啊， 嗱，我哋由英女王 去到，因为佢系姓罗兰啊嘛， 去到变形金刚，去到工藤静香，再去到罗兰车。好啦，咁啊，今日要准备呢个题目， 再落到龙婆。 哦，系啦，咁我今日准备呢个题目嘅时候就喺度谂啦。 系 啊。究竟咩事会令到大家諗起即係英女王，你可能会香港好多即係九十后嘅年轻人会諗起罗兰姐呢，然后我就上网打罗兰，即係佢喺 Google 搜寻引擎嗰度打罗兰姐嗰个姓名啦，跟住嘅建议搜寻英女王， 即係罗兰就係英女王。 佢 space 嗰个英女王，咁然后我一搵呢就搵到篇新聞喎，就有人统计过究竟罗兰姐扮过几多次英女王啦。好啦，咁嗰个咁写啦，就话呢其实呢根据翻一啲根据阿罗兰姐提供资料咧，其实佢七十年代咧就系因为拍摄电视剧啊， 七十年代已经扮啦，原来 系啦，就开始饰演啦。咁啊，佢话咧嗰阵时咧就大台有个电视剧，去到每晚十二点咧就会冇电视睇噶啦，就会播起英国嘅国歌同英女王啦。 冇错。 咁啊，亦都系佢第一次开始咧饰演英女王，就系因为啲人开始觉得佢有啲似啊，佢就话估计自己咧饰演英女王超过六十次啦，每一次都扮得好似咧都系全靠。髮型同埋服裝嘅工作人員嘅功勞嘅，咁亦都喺嗰、那個個報袋邊有羅蘭姐扮英女王嘅照片啦，咁樣，師傅係咪？係咪好似係咪好似啊？係啦，咁跟住之後我就睇到有張相咧，就係、是、我細個覺得最似英女王嘅一個節目啦，就係、是、當時同秋官鄭少秋同埋呂慧儀做嘅一個叫迷啊。咁佢喺入面呢、 哦、 就扮係啦，即係 Detective Adam， 即係問阿秋官究竟今次我搵、哦、到啲咩資料，咁英女王就要睇咁樣。咁、那個英女王就係羅蘭姐做嘅。咁、當然即係網民都話啦，即係個報道都話，我咁除此之外呢亦都喺呢個最佳拍檔入面呢亦都有另外一位演員係扮個英女王都非常之似嘅。好啦，咁但係去到小弟，即係除咗羅蘭姐之外呢，我發現好多同我一樣嘅九十後呢提起英女王呢反而係諗起另外一套嘅電視劇。係邊一套嘅電視劇呢？是岸斗先生 哦， 因为佢有喺佢嘅第二集入面咧，佢就一开始个场景佢就系着晒西装，咁然后咧就一班人罗列就系、是、哦，好似英女王咧就要生日啦，咁佢就负责握手啊迎宾咁样啦，咁当中佢就出现好多即系比较 搞笑 搞笑嘅嘢，即系例如可能口臭啊，或者甩咗粒瘤啊，成日佢就谂方法去解决啦、去到最尾啊就系因为拉唔到条裤链啊，然后就冚跌咗嗰个英女王。嘅演員啦，咁樣就係、是、嗰個劇情，所以我發現好多九十後咧，對於即係英女王佢嘅形象，就係停留咗喺《岸斗先生》第二集入面嘅嗰個小單元嘅。咁、但係提起《岸斗先生》，究竟播啲咩歌好呢？ 好別出心裁， 就係諗到紅豆呢兩隻字。 我谂咗好耐，点解要借呢一首歌？ 我都谂唔到。 我有揾佢嘅主题曲， 五秒前我先明。 我有谂过揾佢主题曲嘅，但我真系揾唔到，唯有播红豆啦。 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暧昧跟你牵。相信一切。 揀得好。 係啊，阿於朱咪話最佳拍檔入邊嗰位。女王密令是罗兰姐，唔系女王密令嗰个系一位外国演员嚟嘅， 唔系罗兰姐嚟 嘅。咁啊，另外一位听众 wing 蛙就话，其实喺舔楼嘅《爱心浪漫俏佳人》中咧，罗兰都经常扮事头婆，当做节目嘅完结。系啦，咁所以罗兰姐真系 因为以前细个，我妈成日话我睇电视就诶、永远都有呢句啊嘛，老人家就系会话诶、你睇到英女王行出嚟啦咁，因为。嗰條片真係一個英女王行咁樣噶嘛，好似喺個台度慢慢咁行落嚟咁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大家嘅 回 憶嘅一部分咯，即係好得意嘅。我覺得呢個人佢係佢嚟過香港兩次，同你之間又唔係話真係咁多交流，但係你又覺得佢好接近，呢、這個就係一個個人魅力咯。 同埋因為頭先阿一哥講即係郵票咧，令我諗起咧，因為嗱即係早期我哋又冇咁多錢去買郵票啦，咁都係嗰啲信封度剪啦，咁、其實英国嘅邮票咧，佢有两大个系统噶嘛，即系同香港一样啦，有啲就是通用嘅邮票啦、即系佢一嗰些嘢就长期，嗰、其中 一款即系我哋而家系啲料啊嘛， 系啦，就系 啲雀。 咁英国咧嗰阵时就系大部分都系嗰啲英女王头像嗰啲啦，即系唔知几多便士啊嗰啲啦。咁同埋另一款咧就系咩咧？就系佢嗰啲主题邮票。咁主题邮票咧，佢系耐唔耐就有一啲皇室嘅相啊。即系譬如咧，举个例，唔知啊，佢同阿菲利普亲王结婚几多周年咧、就有嗰啲生活照就会。出一 set 为咗纪念佢唔知登基几多年啊，嘅咩寿辰几多岁啊，结婚几多周年啊，生咗个仔咧，佢就会有真相。以前我哋觉得咧。有真相嘅郵票係好特別嘅，因為大部分嘅郵票都係畫啊畫嚟噶嘛，同埋或者卡通啊諸如此類啊。但係咧，唯獨是英女王或者佢嗰啲即係皇室成員嗰啲相咧。就好多時會變成咗係郵票入面嘅內容，咁呢樣嘢係好特別嘅。 同埋咧，其實你有冇留意英女王個皇冠係會唔同噶？即係無論喺硬幣上面啦，唔同年代出嗰啲咧有少少唔同嘅皇冠， 你 留意下。 羅蘭姐嗰個次次 都，每次都係羅蘭姐啦，係咪？唔係郵票上面係啦，硬幣上面都係嘅，佢有唔同皇冠嘅，我記得係咁樣。 係咪啊？一哥，你屋企有幾多銀喺度㗎？ 我要揾翻，我係係有個係好多，我要鎖。 以前係有呢個習慣， 所以咪唔值錢咯。你又有，佢又有，我又有。 我有男人頭添啊！即係係咯。 司徒師傅都話佢有啊。 係嘛？你都有係嘛？有啊，梗係啦。 死咗佢啦！ 拜拜。